圈圈，来来来，跟爷爷做点运动。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跺跺手呀，跺跺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学爷爷唱唱跳跳，你才不会老。笑眯眯，笑眯眯，做人客气，快乐容易。 爷爷说的容易，早上起床喊啾喊啾。 不要乱吃零食，多喝开水，咕噜咕噜，我比谁更有活力。 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抖抖手啊，抖抖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 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抖抖手啊，抖抖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学爷爷唱唱跳跳，我们不会老。剩下都要你